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李银河老师的这个文章大家都看了哈，这个不用多介绍了吧， 这个已经不能不被看了，因为到处我在上面上面微博突然 我当时我在吃饭，对，我在吃饭，就所有的都开始推李银河怎么回应出柜，我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出柜呢，他也是咱联系过好多次的这个 嘉宾了， 但凡是有这种什么性别议题呀、那什么 这方面的专用嘉宾， 我当时在想李银河老师不是跟王小波老师是夫妻吗、 说老师这么亲热、 说的真的跟教过你似的， 李奶奶 谁哎， 礼貌点礼貌点、 对， 李银河老师他的应该是在上个礼拜四吧，这个事儿、上个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反正我就是在晚上吃饭、就突然间推出来， 我跟中纪委要公布什么重大案件似的就蹦出来了， 说回应他的这个所谓的伴侣，他其实他的这个原因也很好玩，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反应，可能他说我不是为了去引起大家的一种什么注意呀、 不是博眼球， 不是也他也不是注意，他说我不是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人群的这个关心、本来说你知识分子尤其是公众人物是吧，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有一些的这个社会影响力、你如果是 挺身而出吗， 对，你容易引起话题、如果说觉得这个群体是相对来说比较被漠视的、那你可能会有一些动作， 之前那个渐冻人吗什么的， 对 对 对对、但 他 不是、他说我就是受不了别人攻击我， 对， 应该说那你是不是觉得这质疑你的专业的这个权威，也不是，他说他是对我人格的攻击、因为是新浪有一篇博客、他就说他这个是个女同性恋， 说他其实是一个埋伏在很久的女同性恋一直假装什么什么、我当时看了这篇文章我也是吃了一惊，因为我觉得这篇文章有很多学术上的概念上的错误，是完全曲解了所谓拉拉呀跨性别呀同性恋，就完全曲解的， 什么人写的那篇 我不知道， 对，我也在特别好奇他为什么要写这 篇，对啊，他写这个干嘛呀，你在想 啊，他是想抹黑李老师吗、 也不 是 抹黑，就是我觉得就是博点击率转发率呗，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李老师这个反应反而是让大家觉得李老师确实是一个 是条汉子、 对，有素质有学问有担当、有责任又能够、对各方面都能够把自己做出来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不但自己的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了，还反而还有社会意义，他这个事儿 我倒没觉得特别有责任有担当的那个层面，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就是他对你有一些污蔑或者玷污、是在你不可接受的 或者 这个范围里面了、那我就站出来澄清一下嘛，我觉得他是很真实的一种反应，我看到反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真性情的一面， 我昨天看那个凤凰网给他的一个视频采访、他也是讲掉，他说他是一个应激反应、应激反应我们知道就已经是就是一个很 急了 很急了，就是踩到我尾巴了，我就得跳起来跟你理论理论了。 但问题是，你看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是有责任有担当呢？因为他虽然出来说了，说我其实不是同性恋，我不是拉拉，但是他出来做的这个表态，就证明了现在跟他同居的伴侣他是出柜了。那你这个事儿看到后面的担当和责任，就是他的伴侣的担当和责任。他为了保护李老师，他可以自己出来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啊！ 你要去看那个视频，他那个主持人也问他说：“那就是他。”说是等于是他的伴侣出柜了嘛、他说他不算出柜，他就没在柜子里待过他从小到大 他 们家里的人都知道他是这方面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因为你的私生活可能你没在柜子里待过这无所谓、但是今天你现在是面对的大众 走到公众视野， 跟所有人都说 出来、本来是个私事、但现在变成公事了、就没那么简单了， 对，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我觉得是很有担当很有责任，不管李老师是不是条汉子反正这个李老师的伴侣是条真汉子 倒是你们想过他跟这么一位人士在一块儿？ 没想过， 我就这个 从来没想过，因为一直以来就是林和的名字跟王小波是捆在一起捆绑出现的， 知识分子 特浪漫的 couple， 特有情怀， 对，而且一个其中一个英年早逝，然后第二个就是作为他的一个遗孀或者代言人的、 都是才华横溢的人，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我曾经想过李银河可能会在有 这个恋上其他的男性，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么一段曲折的一个伴侣，就是他的身份是这样一个曲折。 好热烈，我觉得他们当时他说出现的时间很早，其实现在公众有的时候觉得很震惊嘛、嗯、一个就说啊，原来在王小波去世3个月、嗯、你们就开始了， 嗯， 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对王小波的这个背叛、 啊、 我觉得你爱情随时随地都有可能 发生 是吧，你根本就无法预见、 嗯、 你来到的时候你就准备美美的心情去迎接他就完了。 对，而且他说一开始其实挺抗拒的，是真的被这种激情和热恋给对方热烈的爱给打动了、 嗯嗯、 关键是他的身份，就他也不是知识分子，你就觉得跟他们那个群体好像还差异挺大的。他不是讲了他那个故事吗？就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本着去研究他的这么一个目的， 把他当成一个研究对象， 对，因为 接近， 因为他们最开始就是那种同性恋的那个群体里面那个派对里面认识的嘛，就发现哎，这个人就看上去跟别人不太一样，他看我的这个眼神吧，嗯，他就特别想跟我在一块交往。后来我说我想访问你，就可能做一些这个案例研究， 嗯， 对方。他就二话不说立马 答应了、嗯、 然后他们第一次见面，你们 注意那个细节了吗、第一次见面人家对方是当约会呢，他们在麦当劳里 而是那个时候的麦当劳还不是现在的，那还算高尚场所、 啊、 相当于现在的星巴克、嗯、 对 对，你就换上一下，他们第一次在星巴克。 对，本来我是觉得我来研究你，我做访问啊、嗯、我是做学术问题的，我是很恭敬的，可能非常专业的严谨那一面，客观理性的， 嗯， 但是访完之后说哎，我来付钱， 嗯， 你想啊，为啥你来付钱，按理说我工作因为我掏钱才 对， 但原来对方他不把这个当做工作、嗯、他觉得这是我在跟你约会呢啊、 嗯、 你答应我了， 而且 就特美好， 作为一个男性应该是为女性买单 啊、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我看到两点、 嗯、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换作是另外一个人，如果不是李老师，因为李老师毕竟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 嗯， 他可以接受可以理解这种行为， 嗯， 第二个就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是再冷的心也会被热情融化的。 嗯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不管他， 但我觉得你这里边，我觉得应该明确一下，就是说再冷的心，他李老师强调自己是异性恋，就再冷的心，他也不会被一个女同志的爱情融化，他还是要被一个男性，就是异性恋。 哎，其实我特别好奇，好像两个女生在一起生活的事儿，这种常有，但是好像大家接受度就很高，而且女生也很愿意跟女生生活在一起，但是两个男生在一起这个事儿就比较少见，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总有点什么小摩擦呀，但两个女生在一起平常哪怕不是这个恋人已经都很亲密了，大家就觉得很习以为常，你们会有这种感受吗、 嗯、 你们两位女性 没有？ 没有啊，我觉得男生宿舍女生宿舍 对 啊， 不都是群居 吗？群居 嗯，但是我觉得那女生你看两个人一起睡觉都是很正常的。 没有，我从来不跟女生一起睡觉 就是在一张床上、哎、大家 也不在一张床上，如果有女生来我们家一定是我们大家都是分床睡，不能接受两个人在一张床上睡、 嗯、圆圆是一个比较正派的。 哎，但是我看他写的那个博文里面还是觉得这是就文艺女青年她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 哦、其实我当时也想就她描述她这个 写情诗 伴侣给她的一个关系、 嗯、 就是说她说她见到她心里面咣咣咣直跳、 嗯、 浑身上下一股暖流从上到下就串过了电了似的、 嗯、 我觉得她是到底是被这个人打动了还是被她那种爱情的那种激情所打动。 嗯，而且我看他这个人，我刚才说他也不是知识分子嘛，他是个 出租车 司 机， 对， 所以呢，按理说 公交车卖票的 啊、 哦，嗯， 就说他们阶层也不一样， 对， 但是这些完全不是什么问题， 对，所以你看，其实李老师和他伴侣之间，你会发现有很多跨越，不光是我们传统上性别这个跨越， 嗯、 包括阶层上跨越，因为李老师毕竟也是海归嘛，之前在国外待过， 嗯、 然后呢，这个人就是一个传统的土生土长的北京 local，、 嗯、 然后这也是一种巨大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包括两个人的文化水平啊、 嗯、 家庭背景等等都不一样，再包括可能这个他的伴侣有人叫他大侠，我们也采访对象说他是郑哥、 哦、 然后呢郑哥呢这个人你会发现他从小经历的那种文化背景包括他的接触的这个圈子跟李老师完全是不一样， 嗯， 其实这有一个非常激烈的对撞，但是在对撞之后呢产生这么一个结果却真的是非常的美好 咱们这儿说的欢哈 那要不然要不然等会儿就直接来听听当事人李银河老师他自己怎么回应。那现在也是也可以说满城风雨了，但他我看昨天凤凰网的那个视频里他很不 care 这些，他觉得 很自然， 我对啊，我不是说为了什么，我就是维护自己的这个名声，我就出来接受采访了。也有很多人抨击他呀，就是有些非议什么的，但是他似乎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没有造成特别大影响。他说他的伴侣他发了这个文章第二天就飞走了，还是当天晚上 去迪拜玩了 啊、就去旅游了。 但是他也说了不是刻意避嫌，是本来就这么计划， 本来已经约好了， 还挺潇洒的是吧， 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对，而且他的伴侣去了迪拜也没闲着，也在接受 媒体访问，被人追访。 对、 好，那等一会儿呢我们来听听今天早上咱们对李银河老师的一段访问。那其实我访的那个角度和重点嘛，我就特别想知道他们日常交往或者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故事，我还是觉得挺浪漫挺美好的。我们先休息会儿，等会儿接着听听李银河老师的爱情故事。 I am what I am，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Golde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今天早上采访李老师之前呢，我就把那个他从前写的一篇悼念王小波的文章，我又翻出来读了一遍。我还是觉得，就是从前他俩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两个文艺青年的相爱嘛，大家都是聊着文学呀，聊着艺术啊，聊着 精神世界、 阅读啊，聊着这些电影啊什么的。你看王小波当年写情书，第一封给他写的情书是写在钢琴琴谱上的。他说我就觉得我对你的爱就可以当做一首歌弹出来的那种， 太浪漫了， 多浪漫， 任何女孩接到这个都无法招架。 哎，但是现在他的这位男伴也是给他写情诗，也是写得非常的奔放。可能我们在称呼他之前要把他说清楚啊，他其实他的生理上是一位 女性 、 但是心理上是一位 男性。 他说从外表上看就是男性，所以有的时候他如果去女厕所撞了别人的话，别人会吓一跳，就女生觉得你怎么一个男的跑到我们女厕所来，但实际上他生理上他就是一位女性。那我们先听听李老师是怎么样讲述他们两个这个交往相识和相处的一些故事。因为我问他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是从这些文章里面，从他的博文和他写王小波的文章里面感觉到跟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还是不一样。虽然都是有激情，充满激情，但后来慢慢的他的这个激情过后，他是回归到日常生活，就如流水一般的这种日常平淡当中去的。这个时候的相处会不会就跟当时的这个激情就很不一样了？因为两个人他是两个圈子，完全不同的人。我们来听听看。我也看过您从前悼念小波的文章，我就看那篇文章的感觉，您对小波的那个爱和对现在的您的那个朋友的爱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小波可能是一种我感觉上是心灵上的智力上的那种爱意，但是现在我看您的博文里面就写了好像满满的，一开始是那种激情四射的，最后您说变成了亲情。那我想知道，就是您自己的感受来看，对他们两位的那个爱到底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这个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我的爱都是那种激情之爱，就是都是发生了真正的激情的，这在这一点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到后来小波的那个爱也是转变为亲情了呀，就是我们一起生活20年，最后也是变成亲情了呀。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要是我想一个爱情的关系要想持久进入这个日常生活的话，它必定的是要转成亲情的。就是这个激情这个东西，激情迸发的就像火一样嘛，就是但是日常的生活像水一样，这个所有的爱情我觉得它要想持久的话一定会是从火转成水的。那个要是老是那么燃烧的话，那人就会烧焦了。 但是和两位开始的那个故事我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小波您是主动看过他的文章就对他特别有好感，当他对您表白的时候，你好像就是那种很欣喜的那种感觉，但是对现在的朋友您最初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接受他，对不对？就也是他追了您大半年您才答应。那能具体讲讲这中间的故事吗？ 我觉得这个恰恰是就是一种从爱情心理学上讲应当是属于两类，就是有一类呢是高度契合的，他在灵魂上啊，在精神上，在就是爱好上什么都高度契合的，这个东西会产生一种吸引力。然后另外有一种嘛，就是高度的相异的，就是异性相吸的，就是特别差异特别大，它也会产生一种吸引力。我觉得我跟小波的恰恰就是那种高度契合的那种吸引，然后跟他的呢是那种差异特大的那种吸引。他们是真的是很不一样。 就是现在生活了10多年了哈，就17年当中有没有发生过，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动摇啊， 两个人会有一些矛盾啊，就那个时候如果是要解决的话，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性别的人，那会不会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是始终的，贯穿始终的，从开头就不一样。你比如说爱好什么的，他是我们俩的爱好什么的，他喜欢打麻将，喜欢这个打羽毛球，喜欢各种运动。我呢是就是喜欢电影，喜欢看小说，就是我。他要是陪我看个电影，我都咬着后槽牙的。他不后来也说了，他说有的时候我在那看电影看得入迷，他在旁边跟我说别的话，完了我又他在跟我说话，我就点头呗。可是他说什么我一点没听见，然后呢最后我就问他，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好生气。这就是爱好是很不一样，但是没有矛盾，这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矛盾，从来没有过想说没分手啊什么之类，没有，从来没想过。 但是爱好差别这么大，都觉得互相能够理解吗？爱好方面是没有办法沟通吗？ 也不需要沟通啊，有好多东西就是好像就萝卜白菜似的。他喜欢萝卜，我喜欢白菜，各吃各的呗。但是也我们也有共同的喜好啊，比如说喜欢旅游啊，就是在旅游的时候都喜欢那个比较喜欢自然景观，不喜欢人文景观啊。这一点我们就特一致，所以我们老跑到什么这个各种自然的那个地方去玩，像我记得那年去那个井冈山，然后那个下着小雨，哎呀简直是仙境一样。我还当时特别感慨说共产党当初真会找地儿，找这么漂亮的地方。有好多地方也是很契合的。 因为我原先会觉得知识分子可能就是跟知识分子在一块生活谈恋爱什么的，就现在我感觉我看您的博文里面写了他其实是优雅的工人阶级，就其实你还是会把他重点可能是在于他是优雅的人身上，是不是？就不是因为他纯粹是一个草根，他关键在于他有优雅的这个本质，是不是？ 有他，其实我你要看仔细看我那个文章哈，我是在讲整个这个工人阶级，就是他的那个质朴。这个优雅啊，还真不是我们家这位的特点，他是一个，哎呦，特别那个，就是属于那个攻击性特别强，男性都特别高，就是那个小时候经常在公共汽车上打架，一脚把人踹下去的那种性格，你知道吧？其实我在强调的，其实不是说优雅，还是说质朴，就是他是工人阶级，其实就是特别质朴，而质朴跟优雅也不矛盾，就是 所以他当时打动您的那一刻，就是因为他跟您以前接触的人太不一样了，您就是有 他的爱，我觉得主要还是他的激情之爱，这个激情之爱这个东西，在我看来真的是非常少见的，就是说很稀有的吧，就是很多很多夫妻都会感情非常好，是吧？就是觉得很喜欢对方啊，或者说甚至就是，但是那种激情之爱这个东西发生的频率并不高。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对你本人发生了激情之爱的时候，那他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怎么个激情法的，能讲一些例子或者细节吗？因为我们觉得就这种小两口或者小情侣刚在一块的时候都是这种充满激情的如胶似漆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比如说他会写诗，他要写诗。他会，就比如说他我不答应的时候，他就成天以泪洗面什么之类的。 但是换了别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害怕，就这个人怎么这么疯狂，受得了吗？ 反正大概正好是我可能是小说看多了吧，文学书看多了，在心里头就是一直在期待着这种激情之爱吧。 我感觉就是您对他还可能是有一些我们之前想不到的一些迁就，可能因为您跟小波说两个人是约定好了不会要孩子嘛，但是为了他您会选择就是收养一个孩子，这算是一种迁就吗？ 这也算是迁就吧。对， 就是说，因为他那么爱孩子，你也不忍心看他就没个孩子玩一玩什么的，养一养的。嗯， 为什么就当初会做下这个决定？就做决定的过程，你是怎么考虑的呀？ 就养孩子呀。 对。 嗯，因为他就是老心想，就是说咱们要有个孩子得多好，然后就反正其实啊，就是我在养孩子的过程中也主要是他付出，我倒是也我也付出一些啊、哦，付出的不多，但是。其实就是小的时候的三四岁啊，那个时候就是有多少人用多少人的时候，就得跟着，就是又怕他摔倒，又怕他那个从窗户上掉下去啊什么的，就是这个老得那个什么，就是我这个壮壮小时候做了两次那个眼睛矫正手术，就是他有外斜，三岁做了一次，六岁复发又做了一次，当时住院啊什么，就是我们俩人就跟他就一起躺在那儿整整一个礼拜，就是住在那个医院那个小房间里头，这个都得付出，但是实际上平常做作业呀、什么他的生活呀，还是他付出的多，我还是在那儿一脚撂挑子吧。 现在孩子多大了呀？ 孩子14岁。 14岁，他怎么称呼你们呢？ 他是管他叫妈妈，管我叫妈咪，就这样来区别呗。他其实当时我们是想过，就是问过他，就是说你想叫就是叫妈妈还是叫爸爸呢？我其实我们都希望他是叫爸爸的。因为他也是就完全一副爸爸的做派嘛，就是根本那孩子就不听我的，就全家只有一个人能就他能镇住他啊。那他以前也反正比较厉害吧，对他。然后问孩子来着，说你想叫妈妈还是想叫爸爸呢？孩子选的妈妈，说那就还叫妈妈了吧。是吧，就是反正孩子也有点懵懵懂懂，糊里糊涂，别给他造成太多的困扰了，是吧？ 但是他会觉得好像妈妈和妈咪的关系跟他在外边见着的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太一样嘛？他会问吗？你们怎么跟他解释呢？ 他到现在为止他还没问过，因为这孩子吧特别晚熟，因为他稍小时候有点自闭症那样的，就是。这个这现在14岁了吧，那感觉就还像8、9岁似的，这种感觉。然后他没有正儿八经问过，就说啊、哎、怎么别人有这个一个妈妈一个爸爸，我是两个妈妈呀什么的，他也没问过。所以到时候如果他到了想明白这件事儿的时候，就给他好好讲呗。真的有了理解力的时候给他讲。 你打算怎么说呢？ 打算怎么说？我现在还没真没想，就是说，那就到时候他还真的有理解力了，就跟他说，那个妈妈嘛，实际上是爸爸，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生理，这个女性，心理男性，但那都必须得让孩子懂得生理和心理的区别的那个岁数。他现在我看还早呢，恐怕得到个就是再过个6、7年可能才能明白。 那在获得很多公众的注意和议论之后哈，会不会对您也会产生对于就是思考爱情的本质啊这方面会带来一些启发影响，就类似的这种东西？ 我想就是说爱这个东西应当是最美好的吧，就是如果它一旦发生在你身上，你要珍惜，就是这个。 梁博士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 没有，我觉得其实你听他跟你唠嗑，我觉得他最后已经不是在 采访， 嗯， 是两个女人在聊天， 老家常， 老家常，而且其中有一个是特别骄傲的，就是带着这个骄傲的感觉告诉你我的小孩怎么怎么样啊， 嗯， 小的时候怎么辛苦啊，而且带着一点娇羞和这个羞涩和满足和幸福告诉你，哎，我们家那口子主要是他带呀，我不管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哎， 特别会聊天， 我觉得听上去真的很幸 福，对啊，就是你感觉你聊的，你如果不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跨性别人士， 嗯， 你就觉得这是普通的一对夫妻， 对， 养他们的孩子， 嗯， 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小点滴， 嗯， 就是说起来这些小细节是有滋有味的，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而且你就会感觉到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很幸福的，很享受这个过程，他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困扰，比如说自己跟的这个人是一个跨性别人士， 嗯， 包括他的孩子可能智力的发育会比较晚一些，但是 他 完全没有困扰， 没有那种埋怨啊怨尤啊，觉得自己命苦啊，完全没有， 而且他会抱着一种非常感恩的心态，我们要珍惜爱，当这种激情的爱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不是每个人都有激情的爱的， 嗯， 其实让我想想，哎，其实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啊还没有他这个时候浪漫呢，你听听他说的一起出去旅游啊，看风景啊， 嗯， 那个时候就场景很幸福的，反正你和你老公在家看电影的时候， 嗯， 你看电影会不会他跟你说话， 我觉得浪漫失意的人就是你不管看什么你都是用这样的眼光， 就是烙了葱花大饼， 对， 浪漫失意， 对，我记得我当时做过一期素描时光，就是讲平如美棠一对 老夫妻， 嗯， 就九十多岁了，就他们聊起以前就很穷很苦的时候，就住的那种房子你都觉得睡茅屋他都觉得是甘之如饴的， 嗯， 他说你看那个雨呀，在下的呀，就差点要把房顶给掀跑那种，他说多浪漫， 嗯， 多诗意，他一点都没有觉得贫贱夫妻， 茅屋为秋风所破， 对，他一点都没有觉得是贫贱夫妻的， 嗯， 怎么回事，反正你看什么人他的眼睛里就是什么风景， 反而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其实思想比这个李老师僵化的多了， 嗯嗯， 说结婚马上是有房子没有车吗，每月挣多少钱，能怎么怎么着，就他脑子里已经没有感情了，全是在打算盘，才在计算， 嗯， 然后对物质的一种斤斤计较， 嗯， 这样的情况下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浪漫起来的。 而且李老师一直在说爱情和亲情的关系，其实我特别认同，我就认为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爱情能多久啊，也就两三个月就过去了，当你 啊，你怎么这么你也太花心了吧， 没 有，科学的考证，男生是一年女生是三年， 好好， 你才几个月，你这人 不 值得托付终身， 就是那段激情，其实一开始大家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很多的时候你是希望在肉体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东西，你看越来越暴露本质了， 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越年轻的越这样嘛，对吧，就到我这个年纪都已经还好 对，直奔主题， 对，然后呢其实在这之后你两个人真的想要生活在一起，包括婚姻， 嗯， 其实就是一种爱情向亲情的转变，只有你真正找到两个人亲情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嗯， 你才生活会之后的生活会非常的和谐， 嗯， 大家互相守望，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嗯， 但是其实你只有爱情的时候人往往是很自私的， 嗯， 就是我就是想要你把什么东西给我做到我想要的， 嗯， 好，那这就是爱情，但是亲情呢就像刚才说的都是这种点滴美好日常生活的画面， 嗯， 所以其实就真的是爱情有的时候不如亲情来的实在， 咱们怎么变成一感情节目了哎，咱们今天聊的这个切入点还是说他现在跨性别当中的一些所谓的出柜的一些争议哈， 嗯， 那当然如果从这个社会意义的这个角度层面上来说也是有一些相关的团体，他们会借着这个事情在发出他们的一些声音， 嗯， 我们等一会儿呢也会连线就是相关的这个界别的一位专业人士，我们等一会儿来听听他是怎么解读这次林和身上发生的这样一个事件。三零八新闻稍后继续。 离开书店的时候我留下了八姐，希望拎着她回家那个是你了。

一位访问呢，他叫做徐斌，那他呢是童语这样一个社团的负责人、嗯、那这个组织呢是国内的一间支持女同性恋和双性恋以及跨性别女性的这个民间的公益组织、 嗯、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样看待林和老师这次事件，因为他其实也认识就是这一对儿夫妇，有过一些交往，来听听看。 我觉得我先说他的伴侣吧，就是这个我们一般都叫正哥，就是有时候也叫小正。认识他，认识他们也挺久的了，可能是10年前吧。他其实是在我们这个性别的领域啊，他是一个叫跨性别或者说叫变性人这样一种类别。这个类别类似我们著名的舞蹈家金星老师。只不过金星老师在性别上正好跟正哥是相反的。金星老师等于生下来是可能是男性的身体，但是就是他也是认为自己是另外一个性别，就是女性，所以包括后来做了变性手术，然后现在应该是就是大家也都会肯定是把他当做这个女的舞蹈家，对吧？女性舞蹈家、女性艺术家来看待的。 那其实您之前也跟李老师和郑哥有过接触，您觉得他们两个人感情恩爱吗？生活幸福吗？ 说实在，从一个旁观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真是很神奇的一对伴侣。我也其实也就是在见到他们之前也听说过，就比如就是李老师当时大学问家了，就是著名的知识分子。那郑哥呢，可能原来是这个就是出租车司机嘛，就是我当时见他们之前，我也会很好奇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但是跟他们几次交往，我觉得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叫做和谐，而且是融洽，就感觉这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生活中没有什么阻碍，就是他们可能在一起也很多年了，然后两个人感觉很默契，在生活中非常默契，就是心意相通吧，就那种感觉，心意相通。平时跟我们就是我见他们的时候，就也郑哥也不会说太多的话，就是我们就林老师其实也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爱就是好像健谈的看到什么都说话的人，然后他们俩人有时候就很安静，然后两个人就是在一起，然后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出差，然后在机场一起等飞机，然后他们俩人每人拿一个 iPad， 然后每人各玩各的，但是俩人就坐在一块儿并排坐，有时候感觉跟两个小朋友似的，就那种就很默契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您觉得他们和正常的男女之间结合的这种家庭有区别吗？ 我觉得说实在，从爱情和亲密关系的本质来看，我觉得真的就跟性别没有什么关系，是跟这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这两个人是否真的相互爱慕、相互支持、相互扶助，我觉得跟这些更有关系。因为现在说实在，异性的婚姻也有很多很不幸福的，然后也有很多出现问题，包括离婚的也很多。现在中国的离婚率就是很高的，如果你查一下相关数字的话，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在我看起来就像一对非常和睦的，就是两个人共同携手，而且他就是李老师也是应该有60多岁了吧，就是已经步入这个暮年的一对很和谐的伴侣。那这样的关系在我在一些老头老太太中其实也会看到，像我爸跟我妈也是，就是都俩人过了一辈子了，都很熟悉彼此，然后平时生活中都很少有什么冲突，或者也没怎么吵过架，可能就是两人执手一起共度晚年吧，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祥和的一种感觉。 那您觉得像李老师和郑哥，包括他们家的这个小孩，他们生活在一起，因为孩子是领养的嘛，像他们这种家庭是您感觉跟正常的这种比如说两个人一起真的去亲生一个孩子这种家庭差别大吗？他们的这个幸福感是不是其实是非常像的？ 我觉得首先那个被领养的孩子可能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孤儿院领养的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如果孩子能被一对就是充满爱心的伴侣领养和抚养，这个本身其实对这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幸福的归所。而且我也看了那个就是可能他那个孩子有点可能有点智障或者智力障碍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也不知道当初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些，就很多其实被就是被遗弃的孩子都会就都会有一些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能够被林和老师他们领养真的可能是他一个幸福的一个所在。那 那对于领养孩子的家庭，我觉得最关键的其实是他的领养的这个双亲也好，或者这个伴侣也好，是不是能够爱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提供无条件的爱和支持。 嗯， 那我觉得我看郑哥和李老师，我觉得他们做到了，说实在他们真的做到了。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可能很多领养的孩子的家庭也是如此，但也可能有一些不少家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跟孩子的问题。那我觉得从李老师的这个情况来讲，他们真的是属于挺幸福的，这个孩子得到他们特别多的关爱。 好，这个也从旁人的角度来佐证了，确实是一对很爱的， 不光是当事人自嗨 和谐的伴侣， 旁听看着也挺嗨的。 哎，但是咱们刚才说的好像就是特别诗意化，就他们日常的那些琐碎的生活， 这是一个个案个例了。 对，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大必要就把它去刻意的去美化，好像你看人家不是那种异性恋在一块似乎过得比咱们异性恋还好，我觉得没不是这个意思。 这也不是说异性恋就不好了的一个理由。 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正常的过日子，把只是把自己的日子点滴的这些东西拿出来， 他们过的是正常的生活，既没有比其他人好，也没有比其他人坏。 对， 就是我们要看的这种事，我是觉得用平常心去看就得了。 反歧视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不要用一种带偏见的敌视的眼光去看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对，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道理。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大家不能互相理解，就像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他们两个人过日子会是什么样，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们过日子，其实就会觉得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也是一种促进了大家相互理解。 对， 我觉得 相互理解。 但是你说如果比较两岸三地，华人地区又跟国外的这些所谓的同性恋的平权运动，咱们三地也是聊了很多次。那现在台湾他们是有一个同性恋的婚姻法案在立法会立法院审嘛，一读是通过，但一读不是最主要的，他可能二读三读，他可能要重重过了这个立法院的关，他才有可能这个是在华人地区，那真的是一个很有这个指标性的一个法案通过了。可是我感觉就是大陆咱们这边接受这种所谓的同性恋，你首先出柜你本身他就容易成为一个新闻。就是我还记得上次春雨我们在聊库克那集的时候，你不有一观点我就说挺对，就是当我们还是把这个当做它是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就说明其实整个社会 的 宽容度还是不够的，就大家还是觉得这个是稀有的或者你不应该这样的。但是你又说回人之常情哈，你如果咱们现在有的时候有点像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因为你说的是别人的事儿。但如果发生在你们自己家庭，比如说我将来的孩子，我发现原来是个同性恋， 或者是 哎，我可能会有一种，哎呦，这可咋办啊？我可能会想，我不会像现在说的这么云淡风轻，大家应该又包容啊，怎么着？我不知道，就说如果真的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你还是会受到外界的一些议论的影响，你一定会受到这些东西左右你心里的这个判断。 你不要说什么同性恋，你光是个女大龄青年就已经被人快踩死了。 对呀、你说如果将来自己的孩子他如果真的是同性恋，或者真的就是个跨性别者，你怎么办？可能这个时候社会就有一种所谓的这个宽容度和共识，社会风气改变的话才可以。但是我就觉得现在我们经常吵吵嚷嚷的什么平权运动啊，就似乎你在大陆就远远还达不到那个地步。 对，但 其实李老师他一直在推动的，我看他之前写的文章就说其实他和一帮社会学者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们真的有找过法律专家一起来做这个开这个会讨论把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国内。但是社会学者都持支持票，法律学者是这么说的，说你们自己待着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法律上的许可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其实就是法律上过不了这个坎儿，但是社会认可度其实在社会学者里面是普遍已经达成 了。但如果真的是要法律通过社会认可，它必须是个前提和基础，否则你也去不到。 因为你想这个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沉默的大多数嘛，其实我们这里面有时候你会发现弱势群体在发生的时候，有时候声音会变成就是把它跟什么平等啊博爱啊包容啊捆在一起，然后反而就是说你们凡是那种对同性恋婚姻有提出异议或反对声音的人，你们就是不包容，你们就是不平等，你们就是歧视。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点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简单粗暴了。 好，那我们最后一部分也可以谈谈这个到底这个事件的社会意义在什么地方哈，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位徐斌老师呢，他也谈了谈就这个事件对于社会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来听一下。 那其实像李老师这种多元家庭在国内并不多见，是吧？其实，但是像李老师这次这个事件被公布出来，包括他这么积极主动的出来回应，包括郑哥也在接受媒体采访，那其实像这样的这个家庭，会不会其实对中国的整个 LGBT 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影响，也树立了一个多元家庭的典范呢？ 我觉得绝对是。所以我以前已经很佩服李老师的很多做的方式，各种方面了，但我觉得这次他在网上的这个回应，包括他的文字写的，就是我觉得非常温情，然后也就是然后他特别还特别真实，就这是一个特别真实特别纯粹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太了不起了。他向人们展示了就什么是最关键的，对一个家庭，对一对伴侣来说，我觉得还是这种就是爱，无论是他们这对伴侣对孩子的爱，还是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扶持，这种相互的这个默契，我觉得其实咱们中国人都特别讲，就是都特别重视家庭的家庭的这个核心嘛。那家庭中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李老师和他的伴侣，包括他的小孩，他们真的，我觉得不仅是给多元性别的群体，就是展现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觉得他给所有的人展现了一种榜样，就是其实你要用爱和信任，这是最重要的家庭的核心。对，所以他们站出来，我觉得这两位一起站出来，确实也让人们更多的去了解，就比如跨性别的群体是什么样一个多元的家庭，就是可能家庭它可能是多样的，它不仅仅是原来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一个丈夫一个妻子，而且是有结婚证来维系，然后会有一个自己亲生的小孩子，像李老师跟他的伴侣跟他的小孩子，其实他们也没有结婚证嘛，在中国的法律上其实也没有什么保护，但是这些人用，我觉得是用爱创造了一个经典吧，一个家庭的经典。 那您觉得这个事儿对中国的当前的这个社会有没有什么比较现实的社会意义？包括对可能中国的 LGBT 的平权运动会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呢？ 我觉得它绝对是一个特别大的促进的作用。而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也可能是凑巧啊，就是也让我想到台湾。其实台湾在前年，就民间团体推动，他们正在讨论同性婚姻和多元家庭。就是同性婚姻可能你会了解，就是等于是婚姻不仅是两个，就是一个男一女，他也可以是同性。这个也是算比较传统的，我们叫同性恋的议题。但是台湾它还有一个法律的提案叫多元家庭。那李老师其实是这个多元家庭的完美的一个体现。多元家庭其实就是家庭可以由自己来定义，可以是，就是它可以是多样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存在，然后人有自由选择自己组成什么样的家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它对于可能台湾的朋友们，包括台湾的这个立法推动，可能也都会有正面的影响。那对于大陆来说，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李老师真的挺了不起的，他在2001年的时候，就还那么早的时候，十多年前就在中国提出了这个婚姻法修改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个同性的这个婚姻，这真的很超前，我觉得也是。但是我觉得他的种种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让国人去看到一种很丰富的生活的存在，然后让国人去进一步的去思考，那什么是重要的，在一个伴侣中，在一个家庭中。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些都对，我觉得对整个的中国社会都会是一个启迪。然后近些年，其实同性恋相关的权益，包括跨性别相关的权益，在国际上，其实发展特别快。联合国的秘书长这几年每年都发表好几次的讲话，就说这个多元性别群体的权利应该是得到认可。我觉得中国其实也是在这样一个国际的背景之下，然后包括中国的社会，我觉得这十年，尤其是近五年，在对多元性别群体的理解上，还有这个包括这个相关的权益上，其实都有非常大的进展。所以李老师这个我觉得他也是这个孕育而生，当然他也有自己的那个个人的非常大的勇气，所以他应该说是跟时代相呼应吧，在某个意义上。 好，这个徐老师也是非常肯定银河老师这次的一个举动， 总结一下他的社会意义， 应运而生， 应运而生。但是我其实还是想强调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个案了，然后但是这个在这个同性恋这个婚姻的这个到底能不能够合法化的路上，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细节去讨论的。 嗯， 我们现在容易把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和什么人权呐、启蒙啊、宽容啊绑在一起，但是呢，如果我们过于强调这个少数族裔的声音要被听到、尊重，然后乃至变成一种法律的话，如果中间跳过大多数，反而会让大多数那些异性恋的婚姻，他们反而现在感觉自己被歧视了、被绑架了、 嗯。 他们在公共场合已经不能够公开的谈论自己对同性恋的一些看法了。那这个本身也是同性恋团体本来所这个反对的东西 。哎，这个确实是一个需要警惕的。虽然现在似乎还不到出现那个的时候，但是在香港已经出现了当时一些平权在立法会的一些议案， 就互相谩骂。 没错，但是如果说到本身就是人生哲学方面来说，我觉得李银河老师这个倒是无可争议，我非常欣赏。他今天又发了一篇博文，他说我还是坚持我的这个采蜜哲学，人生只有短暂的几十年，要好好的享用自己的生命，自由奔放，随心所欲是吧，不要动不动老是去找别人事骂别人。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谢谢收听，再见 再见。